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哎，这是朱砂莲，居然能长得这么大！ 与虫草的滋补不同，朱砂莲性喜阴寒，本身寒性很强，克燥热，也是一种珍贵药材，对于治疗火毒有奇效。不论是雪蚕还是朱砂莲，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如果是平时见到这两种药草，唐三直接会被它们所吸引，但此时此刻他却无暇仔细观察，因为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一股淡淡的香气引了过去。那是一朵淡粉色的大花，无叶，茎长三尺，花朵极大，每一片花瓣看上去就像水晶一般晶莹剔透。淡粉色的花朵随着水雾在泉水相交处的岸旁轻轻摇摆。唐三此时距离这朵花还有十余米，就已经能闻到那淡淡的幽香。它的花蕊是淡紫色，就像一颗颗紫色的钻石镶嵌在其中。香味传得虽远，却并不浓郁，宛如厨子的体香一般动人。唐三看到这朵粉红色的大花之时，整个人不禁有些呆滞，因为隔着有一段距离，一时间他也没有认出这种花究竟是什么。下意识快行几步，他来到大花旁，轻轻嗅了嗅，花香依旧，并没有因为它的靠近而变得浓郁，依旧是那种淡淡的清香味道，沁人心脾，令唐三原本有些开始不适的身体得到了些许缓解。 嗯，这是什么花？隐约有印象，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不过这的确是一株真正的仙品。 唐三下意识地转过身，想要去看看其他的药材，在转身的瞬间却看到了奇异的一幕。周围原本尽是黑暗，可此时却变成了一片粉红。这粉红色的光照大约有直径十米左右，颜色很淡，但唐三的紫极魔瞳是何等敏锐，他立刻就判断出自己这并不是眼花。在转身回看那朵大花，他这才发现淡粉色的光照正是以这朵大花为中心形成的。唐三脑中阻塞瞬间贯通，灵光闪现， 幽香绮罗仙品。 唐三的心已经开始有些颤抖了。雪蚕和朱砂莲他以前毕竟还见过，虽然品质不如这里的那么好，但也终究是可见之物，可眼前这株悠然摆动的粉红色大花却是他前所未见的稀世珍品，乃是玄天宝录中最后那秘录中记载的宝贝。唐三几乎可以肯定，眼前这株幽香绮罗仙品乃是冰火两仪眼孕育的，它是百毒克星，有中和一切毒素的作用，本身虽然不能解毒，但却能够克毒。唐三此时所看到的淡粉色光照正是它所能克毒的范围，而这层粉红色在光照外是无法看到的。幽香绮罗仙品香气清幽淡雅，在它所在的范围之中任何毒物皆无作用。唐三飞快地在冰火两仪眼周围绕了一圈，仅仅是粗略的观察，他就已经看到无数珍宝，就连九品龙芝这样的宝物也有。在这些草药之中，有毒的虽然占据了一半以上，但有益处的却也不少。简单地看了一遍，唐三的心反而渐渐平静下来。如果换了另一个人，恐怕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那些天才地宝往自己嘴里塞了。但唐三绝对不会这样做，他深知这些天才地宝的作用，同时也知道他们的可怕之处，如果使用不当，仙品也会成为要人命的剧毒。 独孤博应该也知道在这些药草中有益处的不少，但他却能忍住并不服用，可见他对药物还是有一定研究的。 唐三盘膝坐在那里，将自己脑海中玄天宝录内秘录的记载默默地复习了一遍。他脑海中的记忆有些淡化了，此时必须要先认真地回忆一下，否则药性判断稍有差错，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天渐渐亮了， 当黎明的曙光从远处天边徐徐出现时，唐三也随之睁开了双眼。阳光渐渐出现，冰火两仪眼中喷吐的水雾并不能遮挡天光，宛如一条白色的雾龙袅袅而上，在空中盘旋激荡。天亮了，唐三眼前能够看到的一切自然也就变得清晰起来，嘴角流露一丝微笑，手掌在腰间24条明月上一抹，已经多了一柄寒光闪烁的匕首。唐三缓缓朝着冰火两仪眼中寒极阴泉旁的药草走去。这一个时辰的冥想，唐三想的不只是这些药材的资料，同时也在思考自己要如何才能应付过眼前的局面。那独孤博究竟守不守信用，唐三也无法肯定，所以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必须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很快，唐三来到一株白色的药草前停下脚步，此时他已经全力催动自己体内的玄天功，皮肤表面都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白雾。尽管有玄天功护体，此时唐三的身体还是在不断地颤抖着，因为他正承受着极寒之气的冲击。那白色药草的顶部看上去是一个如同冰晶一般的白色大花，没有任何香气流露，它所在的位置正是寒极阴泉一边的中心点。不敢再等待犹豫，唐三手中匕首飞快挥出，同时身体快速后闪，眨眼已在10米开外。匕首寒光过处，八角大花应声而落，跌在药草之间。刹那间，一股寒气弥漫而出，周围的药草上都挂上了一层淡淡的白霜。这种药草虽然也是仙品，但它却是稀世剧毒。唐三相信，哪怕是独斗罗独孤博那样的强者，也绝不敢一直在他身边。此物名为八角玄冰草，奇寒花品，能使人心寒意冷，中枢麻动。此草十米之内冷气逼人，时间稍长就会寒毒攻心，无药可治。别说是吃，就算是在他旁边都要倒霉。唐三割下了八角玄冰草后，没有停留，也没有去捡起它，而是飞快地跑到冰火两仪眼的另一边，炽热阳泉的中心位置。这一次，他的目标是一颗宛如白菜样式，却通体火红的植物。犹豫片刻，唐三还是站在距离他10米外的地方，缓缓提起双掌。伴随着玄天功的凝聚，手掌渐渐变成了纯白的玉色，玄玉手发动。为了使行动更加快速，唐三释放出了外附魂骨八蛛毛。3米长的八蛛毛几乎是一弹一落之间，已经来到了那株火红色的药草旁。唐三控制着八蛛毛将自己身体往下送，双手疾挥而出，从根部将这株火红色的药草挖掘了出来。完成了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八蛛毛就飞速地再次弹起，带着唐三的身体远遁10余米开外。唐三看向自己的手掌，脸上不禁一阵苦笑。此时他的双手掌心与手指处都已是皮开肉绽，玉色渐渐褪去，玄玉手竟然在挖掘一株植物的过程中被烫伤致死。和之前那极寒的八角玄冰草正相反，唐三这次摘下的是一株拥有顶级火毒的剧毒仙品，烈火性蛟书。此物只生长在炽热之地，哪怕在岩浆中也能生存，所有作用都和八角玄冰草正好相反。蓝紫色的光芒从唐三身体周围奔涌而出，在唐三的控制下，两根蓝银草同时甩了出去，目标正是那两株各走极端的仙品剧毒之物。烈火性蛟书与八角玄冰草的效果正相反，但它却不能用金属来切，必须要用玉，才能不减功效地将其摘落。唐三的玄玉手虽然并不是真正的玉，但效果却也相差无几。为了这前期的准备工作，唐三体内已经开始出现了痛苦的感觉。他在冰火两仪眼旁已经待了不短的时间，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尽量让自己身体处于冰火两仪眼两种极端温泉交汇之处，又有幽香绮罗仙品对寒毒火毒的克制，但此时他的身体还是出现了反应， 尤其是在先后摘下两种秉性极端的仙品之后，这种反应变得更加明显，冷热交替在体内迸发。此时的唐三脸上已经是青一阵红一阵，体内气血翻涌，玄天功已经越来越压制不住了。冰火两仪眼的厉害之处，独斗罗独孤博自然是知道的。这次把唐三带来，老怪物一是故作大方，同时他也想看看号称能够替自己解毒的唐三有没有办法在这种地方生存下去。如果连冰火两仪眼的威力都能承受住，那么他也可以真的相信唐三拥有解毒的能力了。两根蓝银草如劈链一般甩出，同时落向那两株仙草，而唐三在蓝银草前端卷住那两株仙草的瞬间，闪电般发力将两株仙草同时甩向自己。与此同时，他双手齐出，飞快地将那两根蓝银草斩断。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几乎在他切断两根蓝银草的一秒之后，左侧的蓝银草已经变成了冰棍，而右侧的则化为了飞灰。如果让这两株仙品药草的功能通过蓝银草直接传入体内，那么还没使用它们，恐怕自己就要先倒霉了。两株仙草不分先后地落在了唐三面前的地面。说来也奇怪，之前还是极寒极热的他们，在聚首到唐三面前时，寒热两种气息却同时消失了。八角玄冰草上笼罩了一层淡淡的红光，而烈火性交书上则笼罩了一层淡淡的白气。此时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这两株仙草在彼此交汇之后，虽然会被对方的气息所克制，但在食息之后，它们的功效也会完全消失，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服用它们的最好时机。唐三毫不犹豫地将两株剧毒仙草从地上捡了起来，大口大口塞入自己嘴里。两种仙草虽毒，但是在被克星克制之后，却再无之前的霸道，入口即化，顺喉而下。唐三只觉得舌底生津，清香四溢。 哦，味道真是不错，希望接下来他们不要太火爆才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